咁啊，柯南上文请佛开示，十方如来得胜菩提，妙车摩托，三摩时罗最初方便，所以佛在此中就原是定名，许其有大佛顶，首灵阎王大地。咁啊，十方如来啊，都系依此个大正而修，能一目超出妙庄严路，成无上道。咁啊，你阿难以及法会大众，亦都包括末世嘅行者啊，若是依此大正而修啊，咁啊，亦可以一目超出妙庄严路啊，而达到呢个妙庄严嘅菩提之家。咁啊，说明此法是最稀有啊，所以《法华经》里面讲，佢话诸佛出于世啊，都圆圆寂然啊。咁啊，正使出于世啊，都说是法亦难。咁佛出世难，而说《法华经》亦唔容易啊。当知亦都可以例推，佛出世唔容易啊，而说此个首灵阎王无上妙法，咁亦都唔容易，所以此法之稀有啊，咁亦如同《法华经》之稀有，所以阿难及诸法会大众啊，咁啊理应咧就要谛实而听啦。佢话如今就谛听，咁啊呢个谛字咧，咁亦有两种嘅意思啦。第一啊，审详意啊。就是审详语义，不要漏失。第二就是真实意，就要应该以个真实心而听，要离开这个生灭妄想心，这就叫做谛听，是要老老实实，要谛实而听。阿难顶礼，都伏受持子。阿难顶礼就以最高的头而顶礼佛至低之足啊，咁啊佛呢就弯腰啊，就表示慈悲，为摩顶安慰，咁啊所以阿难呢就名为叫做佛实啦。慈子呢就是佛从呢个大慈悲心流出，而说此个首灵阎王大定啊，所以你阿难及诸大众就要谛实而听啊，咁啊接受佛嘅慈悲嘅圣旨，亦都可以讲咧，话接受佛嘅慈悲嘅法旨。咁佛告阿难，佢语所说身在广堂，就护佑开阔，佢远速临缘，你亦有众生在此堂中，就不见如来，见堂外者，个阿难答世尊在堂。不见如来，能见林船，就无有是处啊！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呢，叫做《正破偈内》嘅第五科，名为叫做《正破非内》，就系、是、佛呢系正正式式破阿难尊者所计呢个妄想心啊，唔系在呢个心里面。咁又分为两科，初科咧就系、是、立例引例，第二科佢哋正破，现在第一科佢哋引例，即系引上所立例，就等于话未曾完事定名之前，咁啊已经咧系立咗一种例啊，嚟到默默咧破安啊所执呢个身咧。在呢个心里边嘅理由咧系唔成立，咁啊上文嘅立例里边就系、是、以阿难自身例呢个色心，以呢个讲堂啊例呢个阿难嘅身，咁啊如来就例呢个欲权心啊，咁啊大众就系例呢个五脏六腑，呢、这个护佑即系窗咧。就例我哋对眼啊，咁啊园林就例呢个身外物，咁啊阿难上文在呢个立例之中，佢自己亲口讲，佢话我在堂中先见如来， 事官在众啊，既如是爱望，就方速临缘。咁啊，若是话于呢个佛法中嚟讲咧，咁你阿难计嘅心啊，如果响呢个身里边啦，咁你应该先见呢个肉团心同埋呢个五脏六腑。咁啊，然后藉着呢个眼嘅打开啊，咁啊先至看见咧呢个广场外边嘅园林啊，一切事物。但系现今不然，你只系见呢个身外物啊，你唔见呢个身中嘅五脏六腑，你又点可以说呢个心啊在呢个身里边呢？就好似有一个人在广场里边，佢就不见如来大众啊，单见身外物，咁啊与你按所讲在旁系先见如来，事观大众啊系适得其反嘅。所以现在佛呢就再同阿难讲个佛告阿难。可谓如语所言的身在广场户由开阔呢就远速临缘。那么一段经文呢就按其所答，如果具足来讲呢应当身在广场是先见如来次观大众啊，那么如是外望就方速临缘。若果在这个佛法中来讲呢，你阿难计个心在这个心里面，咁这个心境，咁这个心里面啦，你就应该先见你肉团心啊，其次按住呢个次序，咁啊睇到呢个五脏六腑，咁啊再其次啊，咁啊藉着呢个眼打开，咁啊先至见到呢个身外物。咁但系现在佛一讲啊，咁啊亦有众生，咁啊在此堂中不见如来，只系见堂外者，此就系佛啦。有意咧就同阿难讲，佢话阿难啊，在堂先见如来，就次观大众，咁啊如是外望方速临缘，咁啊系你阿难讲噶。但我突然在讲啊，佢话有一类众生咧，同你相反嘅，佢在堂就不见如来，亦都不见大众啊，而单系见呢个堂外嘅事物者。咁啊，在呢个佛法之中咧，佛啊就系默默咧话你阿难计心在内，而不见外啊，独系能见外嘅。咁啊，藉此咧引起阿难嘅争论啊，所以阿难答言嘅世尊，在堂不见如来，能见林泉都无有是处啊，因为阿难事同未悟，所以发言反对啊！话世尊啊，在堂不见如来，单见堂外嘅林泉啊，系冇咁嘅道理啊！如果在佛法嚟讲咧，咁阿难自己打嘴巴，就话计心在内，竟然咧唔知道身内个五脏苦啊，而单独见堂外嘅园林，咁啊决无事理啊！咁咪自己打嘴巴囉。咁其实呢正有事理，因为啊你阿难明明计心在内，应该就先见五脏六腑，然后外望啊先至可以睇到呢个林园。但係现今不然，你阿难啊计心在内，但是偏偏看不到这个身内的五脏六腑啊，而单独呢只是见到啊这个堂外，而单独呢见到这个身外物，那么则你阿难计心在身里面的道理啊怎样得成呢？那么始终亦都默默破了啊阿难执心在心内的道理就不能够成立。阿难 不亦如是啊！不如之心力，就一切明了。不若以现前所明了心，就实在心内，咁啊，以时先合啊，就了之内身。佢可有众生，就先见身中，后观外物，纵不能见心肝脾胃爪身发长，根转莫摇的性合明了啊！如何不知呢？个必不内之云何之外，是个应知而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，系无有是处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呢，就系净破非内嘅第二科，认为佢嘅净破就系佛乜正正色色破阿难尊者所执呢个心啊，唔系在呢个身里边。佢话阿难就是、以如是啊。实云你安乐所计呢个心在身内，竟然呢唔能够知道，唔能够见到啊！你嘅身中嘅五脏六腑，你只系单独咧能够见到呢个身外物啊！你估系边个？就系、是、如同我佛讲啊，我哋有众生在旁不见如来，见堂外者啊，你话有乜唔同啊？他说如之心灵就一切明了啊，你阿难在这个立例之中，你虽然是明白在堂不见如来，能见临泉是无有是处，但是在这个法之中呢，你就完全迷惑啊，你计心在内而不知内。所以佛就同佢讲，佢话汝之心灵应该要一切明了啊！此个明了之心，就系你个常住真心，就绝对唔系你所计嘅呢个攀缘爱恼之心啊！此个真心为万物之灵，系为万法之体啊！对境系人云而知。是不落分别，那个若以现前所明了他，他实居身内啊，就以时先合，就了知内身。因为上文佛问阿难，就为心与目是今何所在呢？咁啊，阿难就答佛问啊，佢话如是色今，就实居身内。因此佛呢就破斥啦，佢话若与阿难，你现时所明了呢个心啊，系实实在在居于呢个心里边噶。咁啊呢个时候啊，你哋应该先了知呢个身内呢、这个五脏六腑，你先至好说你个心啊，在呢个心里边。咁啊，点解你又唔见到呢？若是你阿难计心在呢个心里边啊，而不能见呢个身内嘅脏腑，单系能见呢个身外物啊，咁啊，与我刚才所说，话亦有众生都在此堂中不见如来啊，单见堂外呢个林如，有乜唔同啊？同时是一样的道理啊，所以佛呢又进一步同他讲，他说可有众生啊，你先见身中就后观外物，因为前文呢阿难曾经广引十类众生啊，即是十种众生都同将色心就居在身内，咁啊，因此佛咧就问阿难：你所引啊呢个十类唔同嘅众生之中，我现在问你啊，能唔能够有一类嘅众生先见到呢个身中嘅五脏六腑啊？咁啊，然后顺住呢个次序嚟到见呢个身外物咧？咁啊，其实唔单阿难。不能够先见身中脏腑， 然后先就观外物啊，即使个上文所引嘅十类二生之中，亦都冇一类众生啊，可以先见心中嘅脏腑，然后先至顺序啦观呢个身外物。咁你阿难所计呢个心，在心里边呢种嘅道理啊，又点可以成立呢？咁啊，因此啊，此段经文就唔单是破尽呢个阿难所执着一心，在呢个心里边嘅道理不能成立，咁啊，亦都破尽啊所谓十类众生，佢即使话计心作心里边嘅道理啊，系绝对唔成立。各位动不能见，心肝脾胃爪生发长，根转物摇的成合明了啊！你哋如何不知啊？咁啊，此一段经文佛啊，就系众以共断啊，即系一做一断啊，都具足啦。嗱，咁啊，前两句所谓众不能见，心肝脾胃啊。就属于是众啊，即系众子咁解。就孔房阿难转计啊，佢话世尊啊，佢话我在堂内能够先见如来，然后先至观外物呢，就因为我阿难与佛距离啊，亦不远不近啊嘛，所以我在堂就先见佛，先见如来。但我所说呢个心啊，在于呢个心里边，我又点解唔能见心中呢个五脏六腑呢？就因为彼此距离太近啦。咁啊，近到咩程度呢？好似我哋嘅眼啊，咁啊，同埋呢个眼眉毛，咁啊，当然就好接近。所以我哋嘅眼咧就睇唔见我哋自己呢个眼眉毛啦。咁啊，佛咧恐防阿难啊有如是嘅计度，所以佛咧就破斥啦，亦是咧先众而后夺。所以话，即使你阿难计呢个身在内之心，咁啊不能见到。你这个心肝脾胃啊，理由就彼此距离太近，但是爪发根脉，咁啊距离你阿难在身内之心咧，系不远不近咯。咁啊，所以现在我问你啊，嗰啲手指甲就系爪啦，咁啊点样生嘅咧？嗰啲头发咧？是怎样长，咁亦可以话读长字啊，即头发怎样咧长大嘅，咁啊呢个根佢怎样转动啊，嗰啲脉啊怎样咧系摇动咧，佢话你应该就要明明了了咯，咁点解你又完全就唔知咧？咁啊，既然你唔知道，所以你个心。就唔系在你身内啦，佢话必不内之，就云何之外？咁啊，亦都恐阿难讲啊，佢话佛啊，佢话我个心虽然在呢个身里边，因为佢冇知觉喎，咁啊佢冇知觉啦，所以我就唔知得呢个身里边个五脏六腑啊，我就见唔到啦。咁啊，孔房阿难有咁样嘅执着啊，所以佛就破斥，佢话你必不来知，就是、因为你在心里边嗰个心啊，咁啊冇知觉，所以就唔知啊，唔见呢个五脏六腑啦，咁啊必不来知。咁啊，既然你唔能够知内啊，你个心冇知觉啊嘛，咁啊照你亦都应该呢唔能够知得呢个身外物，但系现今点解你又能够知道呢个身外物呢？我问何你又能知外呢？ 咁既然你能知外，等于有知过，不亦都要知内。但系现今不然，你单知外而不知内，所以你计个心在呢个心里边啦，呢种道理就冇法子成立啦。我话自故应知啊，语言觉了能知之心，住在心内者呢，都无有是处。这一段经文就结破啊，计心在内知而不定，已是上来嘅理由之故啊。你阿难应该要知道，你所讲呢个觉了能知之心住在呢个心里边，即系作呢个身内啊，呢种道理不能成功，无有是处啊，冇咁嘅道理。因为你说呢个心在身内啊，你见唔到你自己嘅五脏苦啦，咁又点可以说呢个心在呢个身里边呢？咁啊，《圆觉经》里边讲，佢话一切众生啊，都妄现六尘圆影，系为自心相。咁啊，《紫经》下文亦都讲啊，嗰个一物嘅为心，就决定或为色身之内，可以讲咧系一切众生啊普通嘅计度执着。咁啊，说明啊，计心在内咧，既然系一切众生嘅执着啦，所以向下个六番咧，都系辗转计度。咁啊，有一系众生，佢计呢个心啊，在呢个心里边，唔单话今日而时嘅计度执着啊，就系无始时来，咁啊亦都如是计度，如是执着啊。咁啊，如果你一旦破斥，佢一定心生惊怖，所以佛大慈悲，用呢个善巧方便。先立例，咁啊，然后咧原是定名，最后咧就正正式式啊，破佢呢个心，唔在呢个心里边，令佢知得在立例中已经默默破咗佢呢个心，唔系在心内，但系亦都唔系断裂啊，仍然啊。有呢个妙法可修啊，仍有呢个成佛嘅法门，咁佢如是理解听到啊，咁啊佢呢个心咧就会贴贴服服，咁啊亦都说明佛啊嗰种嘅慈悲啊，嗰种度众生嘅善巧方便，咁啊既然心唔系在心里边，当知以下落。处所辗转计度啊，亦都系无有是处。咁啊，既然七番所执着都为佛所破，无有是处啊，咁啊，正一显示呢、这个外牛妄想啊，唔系真心啊，无有实体。所谓当下即空，即灭清净。咁若唔如是作观啊，咁就内离身心，就外离世界，当下如如，就是系守灵炎王大定啊。所以大定心地观经讲，佢话若能观心体性空，或像不生得便解脱。可惜当机阿难，咁啊佢自己呢唔系话唔明。而是代表我们那些众生的苦恼啊，所以他不能够直合成当，因此呢除了此一番计心在的道理不成，为佛所破之后啊，那么辗转向下还有六番的执着，他说阿难启首地212但我闻如来的如是法音，不知我三个实居身外，所以这何譬如灯光就言于室中，他是灯就必能先照室内， 恭其失门则后及停滞，一切众生不见身中，独见身外啊！佢亦如灯光，就居在室内，不能照失。佢事已必明，必将无所惑过，空发了意，得无妄也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、是、《翻妄计》嘅第二科，名为佢嘅破转计在外。嗱，破就系在于佛嘅智慧。转计呢个心咧，在呢个身外啊，就在于当机。咁啊，前一科阿难计心在身内，咁啊，佛就话你应该先见心里边嘅五脏六腑，然后先至见呢个身外物啊。咁你先至好讲咧，你嘅心在呢个身里边。但是现在不然，你单见身外物啊，而不见这个身中的五脏六腑，那你计你的心在身外的道理就无法子成立啦，所以说无有是处了嘛。因此现在阿难啊，他就辗转计度，既然这个心不是在这个心里面啦，咁啊，呢个心咧就应该咧就响呢个身外边。就譬如一个人，佢单见园林啊，不见室内如来与合大众。咁啊，呢个人咧就一定系响个广场之外啦嘛。咁啊，本来计个心啊，响呢个心里边咧。就是为一切众生的通病啊，亦是人之常情。例如任何一个法师，咁啊佢想讲经啊，咁啊宣扬佛法啊，咁啊与人有缘啊，咁佢就登座讲经咧，系好自然嘅。佢只要个心想佛法，有缘者都聚会啦，咁佢咪好自然啊，佢就登上个法座。咁佢讲完经啊，觉得个心，觉得个肚啊，系肚饿啦，要想食斋咯。咁佢个心想食斋啊，佢呢个人就好自然咧，就去到呢个斋菜馆。所谓呢个心啊，系随呢个心转，所以计心在心内咧，虽则啊唔合理啦。但是都好接近呢个人情啊！咁啊，现在阿难辗转计度，幻一心啊！咁啊，既然唔系喺心里边，咁啊，当然就系喺身外啦。但系你要知道啊，如果你个心响呢个心嘅外边，咁就离开咗呢个身噶啦喎。咁啊，身与心啊！应该呢彼此就互不相干。咁既然呢个心都去咗身外面啦，佢就点可以使动自己呢？咁如果呢个心啊响呢个身嘅外边啊，离开呢个身啊，都能够使动自己啊，咁亦都应该能够使动他人啊，当然系冇咁嘅道理啦嘛。啊！若是话呢个心在外，已经离开自己呢个心，与呢个心系冇关系啦。咁亦都应该唔知得我呢个身所谓苦乐痛痒啊，饥寒冷热才对。咁啊，如果话呢个心响外边离开自己呢个身体啦。佢又能够知呢个苦乐痛痒、饥寒冷热啊，咁啊，亦都应该在外呢个心咧，亦能知得他人啊，所谓苦乐痛痒、饥寒冷热，有冇咁嘅道理咧？当然亦无是理啊。咁啊，由是之计心在身外咧，咁啊，既有如是嘅过患啊，咁啊，亦都不能成立啊。计心在外，亦是全是虚妄。 所以亦都为佛所破斥，说为呢是无有是处。咁啊，分两科，初科呢是转计啊，咁啊第二科呢是破斥。咁啊，现在第一科都叫做转计，就系、是、阿难尊者辗转计物心呢在身外。个阿难启手的二百佛门，咁啊启手呢用呢个头。咁啊，拜落去啊！咁啊，到咗地下，佢就小留一刻，停一停，咁就佢就启手，咪即系叩头。第二发忽然，佢就同佛咁样讲啊，咁佢讲啲乜嘢话咧？佢话我闻如来，即系如是发音啊！咁啊，发音咧就系领佛上来所讲，话呢个人在讲堂。就应先见如来，事观大众啊，咁啊如是外望就方速临缘，就譬如你阿难，若是说呢个心在身里边，咁啊应该先见五脏六腑的，然后按次序从呢个眼外望啊，咁啊见呢个身外物，但系现今不然，你计心在外啊，而不见身外的脏腑，咁啊，单系见到呢个身外物，所以话唔知我心啊，就实居身外啦。因为心只有一，我既然我呢个心啊，唔系响呢个身里边啦，咁啊一定呢就响呢个身嘅外边。佢话唔知我心咧，实实在在啊，系居于呢个身嘅外边，但系佢就未有指定咧，系响呢个头顶嘅外边啦，亦亦话响呢个脚板底之外噃，响呢个身前之外啊，亦亦话响呢个身背后之外咧，咁佢一概咧未有指定，但系无论如何。佢执物心在身外，或者执呢个身，呢、这个心在身外，都纯是系妄计啊！所以始终呢个唔知嘅两个字咧，就绝对唔系真悟，咁啊仍然属于咧系妄想执着，以为嘅心咧唔系响呢个身里边啦。咁当然就响呢个身外边啦，所以呢个悟知咧就唔系真正开悟啊。若是话真悟真知，佢绝对咧唔会有咁样嘅执着，唔会有咁嘅计度。所以始终话悟知我心呢个悟知啊，仍然系妄计啊，系妄想执着，系点点咧计度。咁啊，既然我心，不是在这个心里面，所以我这个知得我这个心呢就是实实在在在这个心的外面。那么所以这何，那么自己就解释了，那么为什么我说呢，我这个心啊实实在在那么在这个心外面呢，他说譬如德光就言于失踪啊，就自登就必闻，先要失内，从其失门，就后及停滞。一段经文就阿难自翻前执之非，咁啊隐喻嚟嘅作镜，咁啊喻咧就有反譬如，有呢个顺嘅譬如，咁啊此一段经文属于咧反嘅譬如，嗱咁啊所以者何？就是惊喜啦，就是话我阿难所以说呢个心实实在在啊，系居住于呢个身外嘅。点解啊？咁啊，佢引个譬如，佢话譬如嗰啲灯光，佢哋言于失踪啊，咁啊是灯就必能就先照室内，咁啊然后咧从呢间屋啊嗰啲窗门啊。照出去啊，咁啊先至照到呢个外边嘅停滞，从内咧而照去外。 咁如果從呢個法裏面講咧，就係話眾生啊，計心在內，咁啊應當先見呢個身內嘅臟腑，咁啊然後假借呢個眼啊打開向外睇啦，咁啊先至睇到咧呢個身外物，咁啊就柯南咧自己立一個譬喻啊。咁就领佛上来个开示，而反今所计，咁就叫做反缘。佢话一切众生就不见身中，逐见身外啊！佢亦如灯光，就居在室外，不能照失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就属于顺缘，就话一切众生，咁啊佢不见呢个身中嘅五脏六腑。而單是見到呢、這個身外的事事物物呢，譬如什麼呢？譬如那個燈光，它在於這個室外啊，那麼能照明這個外景，但是不能照及這個室內，那麼所以我柯南就計的心在外啦，那麼柯南所立這個譬如这个道理呢亦都不圆满啊，如己所讲亦都有错，因为这个灯在这个屋脊里面，它能够先照内，然后从这个室门啊，那么照及这个外边的屏蔽啦，那么这个灯在我之时啊，我们亦可以先照外，咁然后从呢个门啦，而照及于内。咁啊，点解现今呢个灯啊，在呢个室里边，而能照出外边，但系灯在外边啊，而不能照里边呢？咁你若是在呢个法里边嚟讲咧，你执着呢个心在心里边，能从呢个眼。而见外边的事物，咁啊，你计呢个心在外之时啊，咁啊，亦都可以从呢个眼啊，而反见自己啊呢个身内嘅五脏六腑啊，咁啊，点解你又不能见呢？所以柯南所立呢个譬喻，就系个最大嘅漏洞啊。咁啊，但系佛呢就大慈悲，咁啊，度众生啊。就有好多种办法嘅，所谓自巧方便无量。咁啊，现在佛咧就唔用呢种道理嚟到破佢嘅执着，咁啊，另外用其他嘅道理咧嚟到破佢啊，计心在外嘅道理不成，个自意必成，就将无所惑啊。咁啊，我柯南计嘅心在外，而不见内啊。咁啊，当然属于糊涂啦。你个心既然响呢个心里边啦，咁你应该先见五脏六腑。现在我柯南计心在心里边啦，咁啊睇唔见自己个五脏六腑就为佛所破啊。咁啊，证明个心咧唔系在呢个心里边。咁我柯南所计咧就全是虚妄，咁啊属于糊涂涂咯。但是现在我执着这个心啊，在这个身的外面，就好像这个灯光啊，在这个室外照到一样，那就变成法喻都很相合嘛。所以我柯南计心在外那种道理呢，应该就很明了啊，就等于话呢，不是属于糊涂。而且呢冇半点嘅疑惑啊，所以话自义必明，系将无所惑。咁啊，唔单话自义必明，将无所惑喎，佢仲话同佛了义啊，系得无妄嘢。佢个口气啊，系好决定添啊。咁啊，了义就佛所说嘅了义教法。咁啊，既然称为佛所说嘅了义教法啦。当然真实不虚啊！佛所说呢个了义家系分明显了， 一啲都冇錯啊，冇半點個糊塗，係清清楚楚。但係現在柯南呢，佢計心在內之時，佛呢就以心若在內，應先見內，然後見外，先至可以說一心在內。但係現今單見外，不能見內，所以我柯南就計呢個心啦，在內之時，咁就成為糊塗，就成為黑暗啊。但係現今我柯南計都在外，咁就好明顯啦，咁就好切實際噃。所以我說呢個心啊，在呢個心嘅外邊嗰種嘅道理啦，咁啊，如佛所說啊，呢個了義教咧，咁啊應該冇乜唔同。所以佢話通佛嘅了義啊，得無妄言。嗱，咁啊呢句話咧，呢個口氣啊，咁啊又好似唔係幾肯定，屬於咁啊疑問咁啦。但係咧，亦都咧唔能夠作為一個疑問啊。就应该作为他自己的执着，很肯定地说这个心在身外呢，很合理啊，没半点的糊涂啊，那么藉着这个耶字啊，来到塞住呢佛这个嘴，那么等于话呢，他所讲的呢，就是很有道理的，他说这个心在身外边呢，所讲同于佛啊，这个了义法，那么无半点的虚妄，那么似乎他很有把握，那么其实他这个耶字呢，始终啊，都还未曾呢，真真正正是脚踏实地，那么等于说仍然是虚妄，所以向下也都为佛所破，他说佛告阿难，那么自诸比丘啊，他昔来从我执罗法净，是秦黑团净，个归其陀罗，就我以宿斋啊，佢与观比丘一人的事，诸人稍否？阿难答言：就不那世尊，何以故？是诸比丘虽阿罗汉，去命不同，云何一人系能令众饱呢？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就系破转计在外嘅第二科，名为叫做破斥，就系为佛啊破佢呢个心，唔系响呢个身外边，就系斥佢所执呢亦系虚妄。咁啊，分为两科，初科叫做立例，第二科呢叫做正破。现在第一科呢，就是立例，就是你计这个心在这个身外面，那么这个心啊离开你这个身了，不是在外面的话，那么离开你的身，那么应该这个身同埋这个心啊，那么彼此离开啊，就彼此互不相干，那么这个心有所知觉之时，这个身呢就应当无知觉啊，咁亦可以讲话，如果呢个知觉在于呢身呢方面呢，咁啊呢个身就应该无所知，身与心已经呢就分开啦，就好似别人食饭啊，就唔能够饱到我呢处咯，你如此呢？先就可以说这个心呢在身外，但是现在根据经文就不一样，那佛举起个兜罗面手，那么问阿难，你见不见啊？阿难不单眼能见啊，他的心即刻起分别，他说这一只就是佛的兜罗面手啊，咁既然佢个眼见到佛个兜罗面手，呢、这个亦都分别了了而知系佛个兜罗面手，咁啊呢个心就未曾离开呢个身体啦。 咁啊，呢个心境都未曾离开个身体啦，咁你又点可以说话呢个心啊？喺呢个身外边呢，咁啊，亦都说明啊，佛系有大智慧，能够破斥啊，而阿难所执呢个心在身外边呢，咁啊，亦都系属于糊涂。咁啊，亦多粒唔合理啊，所以为佛嘅智慧之所破，咁啊向下系文长啊，咁啊明日呢系再解释嘅经文。